我们给大家拜年呢。 好啊， 老板，您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啊，今年咱们拜年呢，可得拜的高一点， 哎， 对不对？ 要拜的齐一点， 哎， 还得拜的绝点。 就是，我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咱们呢，用咱们自己的名字 啊， 每人说一句吉祥话， 好， 给大家拜年。 好啊。这可有难度， 对， 你先说说，我们听听。 我做个示范， 哎， 我叫石富宽 啊， 我祝全国人民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好， 好， 好，哎，等一等啊，有富有宽， 对对对， 实当， 哎呀，这您实打实的干，准能得实惠 啊。 啊，听您的， 听我的啊！我叫常贵田， 对， 我祝农民兄弟以田为本， 对， 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富大贵， 长 长命百岁。 好，你 该我了。 嗯，我叫李金斗， 哎， 我祝愿各公司、各企业，还有我们个体户的朋友们， 嗯， 日进斗金。 好。那里 里 啊， 里里外外全是金斗。 好，这是我最后一个了。 听您的， 我叫严月明。 哎， 我祝青年朋友们在月光下约会，明明白白，我的心。 严 严， 嗯， 严格控制第二胎。 有点意思。 哎， 您看啊，过年了， 啊， 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啊， 就是，打扮得多漂亮。 对，我们家有个习俗啊。 什么习俗？ 就是喜欢在门上啊贴一张年年有余的画。 那干嘛呀？ 就为图个吉利啊。 对对对对对。 您家贴什么呀？ 我们家最讲实惠了。 哦， 人家在门上贴两张武警战士。 这为什么呀？ 为的是司机保个平安呐。 好，好， 对对对对， 好， 哎， 好，说得好。 您 我们家还是老习惯， 嗯，哦， 贴福禄寿喜。 哦，指日高升。 哎，别说啊，真高升了。 谁呀？我爸爸呀。 哦，去年科级，今年当处长了。 什么处？ 存车处。 嗨， 退休以后一五开车 啊。哦，这叫老有所为。 哎， 发挥余热。 对，哎，要这么说，我爸爸比他爸爸踢的官大。 是， 我当了部长了。 什么部？ 小卖部。 啥？ 乱七八糟，不像话，不像话。 您家，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啊， 最喜欢贴春联啊。 啊，家家都贴。 哎，我这词儿新鲜呐。 啊，哦，那您这上联是 过大年吃饺子，素馅肉馅三鲜馅儿， 下联呢？ 除夕夜看电视， 嗯， 相声歌舞大联欢， 横批 少插广告。 好， 对对，好，好，好。 您看呐， 啊， 现在这个拜年的形式啊，也是多种多样了。 对呀， 我最喜欢的 啊， 就是电话拜年了。 为什么呀？ 因为电话已经走入我们家庭了， 那倒是， 朋友之间互相打个电话， 啊， 互致问候，这样又方便又节省时间。 对， 好，好， 您喜欢什么呀？ 我呀， 啊， 我喜欢初一早晨门铃一响， 哦， 又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手捧一束鲜花， 啊， 严先生，我代表某某先生给您送来鲜花， 啊， 祝您春节愉快。 这么说您喜欢花？ 我喜欢送花那姑娘。 啊， 那是爱的时刻。 哦， 对对对对对， 你们呢？ 给我拜年 啊， 最好寄贺卡。 哦， 来寄可是寄， 嗯， 就寄那邮政贺卡。 为什么呀？ 万一撞上了，我就得大奖了。 嚯，哦，万一你要撞上了，你还起大包呢？ 我想尝尝了， 这事儿啊。您呢？ 跟你们都不一样。 嗯， 我最喜欢在电台、电视台为我点一首歌拜年。 哦，点歌拜年。 对呀，这是新形式。 对了， 我也可以给您点歌啊。 哦，是吗？ 富宽先生， 嗯， 在这新春佳节之际，我为您奉献一首歌。歌的名字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 嗯， 下边落款是 谁？ 你的情人抖抖。 啊，

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海棠，四周环绕着绿树风景，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面中，一边吹 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